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啊，这是上次跟文道一起聊天的， 是 李国修导演又来了，台湾的 文道的朋友， 是我跟老朋友二十几年了， 这次又从台湾过来。 对，哎， 说起这个台湾呢，我觉得最近挺有意思的，我们这个隔岸观火呀。虽然说您是搞艺术的， 哎， 但是戏剧导演嘛，是吧？跟这个政治无涉，但是我怎么看着台湾的这个政治这个里头啊，很有行为艺术的感觉 啊。 你有这感觉吗？ 我有这感觉，对啊，因为最近一些社会运动啊，我们看到一些画面，例如说那个红衫军的排这个屁字， 对对对，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挺好玩，三十万支蜡烛啊，就摆成这么一个。巨大呀！我天哪！而且呢，还用那个镭射激光啊， 是 把这个屁字打在陈水扁的办公室的外墙上。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其实我们在搞艺术，在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字屁字啊，我们是拍案叫绝 啊！ 哎，就是这个叫创意。 对 啊，因为他这个背后策划的是那个坐轮椅的范可清，他在台湾后来就有广告才子之称啊。所以最早的时候，红衫军发动的时候呢，他是离廉耻四个字，简约。我觉得现在面对群众就是越简单越好，所以一个屁字显现了一切，这一切当中包含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看他这样的一个字呢，就是说所有的愤怒已经那个叫做哀莫大于心死，人生如梦，梦如烟，烟如屁啊，他就是个屁，放了吧。 李导演解得好，而且就是说现场演讲，他对我就发现形成一种群众，其实群众表演性很非常强， 是 要跟比如说有个人说陈水扁说过什么话。屁，陈水扁说过什么话？屁，陈水扁说过什么话？屁了，就大家全山呼海啸。 你知道这个字在文革当中很流行，你知道 吗？哦，有好派，有屁派， 是吗？我 对， 那 个时候文革的时候啊，比方说南京啊、江苏啊，比方他们怎么成了两大派呢？就是一派就讲某一个事件，他们要表态嘛。那么这一派就是某一个事件好得很，比方说他冲击了什么一个机构，几几几事件好得很，那这一派就叫好派。另外一派说这个事件， 另一派的正纲就是好个屁， 对，好个 屁，所以就简称好派和屁派。 是啊， 毛泽东后来不是崇尚井冈山里面专门有一句嘛，叫不需放屁。那时候交响乐伴奏啊，唱啊，不需。 不许放屁！ 屁！这个交响乐的这个， 所以说这屁字它能入词，它当年也是毛泽东诗词的一特点啊。 对， 但是 有行为艺术， 对， 所以你看中国人他很多想，很多时候搞得差不多。刚才我还跟你聊，说现在在我们看起来，有的时候就真的像文革，就是好像是很泛政治，但是实际我真去了看呢，我倒觉得呢也没有。 也未必对， 嗯， 因为生活呢，我谈观念就是说，它有十分之十的比例。一般来讲，我们讲十分之七你是工作，大家面对自己360场的工作，十分之一是娱乐，十分之一是休闲，另外十分之一是政治。政治不是你工作里面或生活的全部 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面对台湾的媒体的时候，会一个假象，这个台是蓝的，谈蓝的立场；那个是绿的，谈绿的立场。你要一天24小时看它，你可能就找到你的立场。可是那是你全部吗？不是的，我们要面对现实，现实是经济。我们从事艺术创作、艺术团体走了这么多年啊。你看我们的那个票房市场人口的那个所谓的不如过去的从前的稳定甚至于高度，这东西其实跟环境里面政治的那个变动有关系 啊。这政治变动还能影响话剧艺术的市场， 影响人口。这个人口包含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表演艺术它的那个票价位比较高一点，它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消费的啊，因为它艺术啊话剧演出嘛，以至于呢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分子，他们本身在面对这个环境中的混乱的时候呢，没有心情嘛，没有心情。 那如果话剧有一些非常结合当前的，比方把红衫军的这种事情编进话剧，在台湾会怎么样？ 这个呢，其实现在台湾任何环节的一个创作，尤其在艺术创作没有禁忌，没有禁忌 都可以， 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我要说的是完全没有效果。因为我在96年发表一个戏叫做《三人行不行》第四集《长期玩命》，他讲一群台湾人呢，他们本身有一些对立关系，后来因为一场战争跑掉。那有一个情境是在加拿大的出境室啊，剧中一个台湾人先跑掉，他在机场出境室等他太太坐飞机来，结果太太一直没来，就出了一个我做这个大的傀儡的偶啊，是李登辉。就是说李登辉走出来傀儡，那剧中讲就说，哎，怎么连他也逃出来了？那个是我96年作品发表。如果台湾有政治上的压迫的话，我会被抓。 我如果被抓的话，我很高兴。我 可能你这个戏就红了。 我不止红了，我搞不好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是说，所以台湾的这个环境，在艺术环境里面碰到政治的议题，或者你有任何尖锐的东西，不构成任何所谓的影响力。 因此，他也不尖锐了。 也不尖锐。 你把李登辉上去，这样也没关系。 对对对对，没有。等于说，其实艺术创作它在台湾社会环境来讲，政治人物一点都不关心，一点都不在乎。不管你这个死骂活骂，包含李敖怎么在电视上说，他就好端端坐在那儿，你知道。所以在我观察来讲，当然整个台湾社会环境360行，有些时候当我看政治活动或者是政治运动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些愤怒。我的愤怒就是说，我们在台湾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应该赚钱发财，只有搞政治的不可以发财。可是在台湾最赚钱的是政客。 最赚钱 最赚钱是政客。对，我记得有一年， 这是生意啊，这是 是生意。有一年呢，南部某市长选举，那个市长呢他呢砸了7亿台币去选市长。那么你如果让他选上，他要还本是3倍，21个亿，他要收回21个亿， 不贪也不行啊， 他一定要贪的。那他的7亿是哪来的呢？是金主资助，他就是我到将来还你。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环境，你只要看哪里有工程啊，比如说这条路在修，那条桥在铺啊，你只要看到工程，你们看的是哎这个地方不错，有交通建设。我的看法是啊，这地方是有贪污。只要有工程，后面就有钱。 我跟你说，在这一点上，这个两岸人民的看法很相像， 是吧？ 你像我们有的省嘛，连续3任交通厅长建高速公路，连续3个落马嘛。而且就像你说的，如果这个官儿，我们这儿是叫买官，我没有什么选举，跑官买官，那花钱买来的官， 对， 那他不贪怎么回本？ 对啊对啊，还有、就是、大陆很多好的地段，城里一块非常好的地方拆掉了要盖一个楼了你就知道这栋楼后面的很多很多的内幕，这中间都牵涉到谁家的谁家的，这个都是到很高很高的。但问题是在大陆的人看来呢，他们有个两很矛盾的看法，就这方面你都知道每一栋楼后面都有一盘黑幕，但是呢反过来也想，没有楼的时候他也有黑幕，他不管怎么样他还弄起一个楼了。 所以这中国人社会有时候你比一比啊，它很有趣的地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有意思，像徐老师你刚才说文革的时候不是有好派有屁派吗？我在想起中间派，你觉得那个时候堵火车呀，就堵住一个老太太，两派就问他，你是好派还是屁派？老太太吓傻了，好个屁。 那他算什么呢？算屁派。 两面不得罪啊。两面不得罪啊，他两面都讲了嘛，对不对？ 我就说这事儿，我就想起他们，就说实际上在一个地方肯定也有一些对政治不感兴趣， 肯定是的， 是中立态度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啊，你这边蓝那边绿，这些人我就像你这个很单纯搞艺术的人，他是不是会受到某种压力威胁？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失望？ 我们中间派的， 对， 中间派的别人我不敢讲，我个人呢比较切割清楚，就是说我搞艺术，我不搞你们那套的啊，不管是哪一边，我都不好也不爱。那我不是李敖那个观念，说一篮烂苹果里面选一个最不烂的。那但是我的观念是，我的观察是说， 他意思就是摊子那个最不烂， 他最不烂，所以摊子是个选过里， 虽然皮也不挺， 对对对， 最不烂。 他就是说，你们就陪着玩嘛， 陪着玩， 但是最好是选他。所以一般我在台湾这么多年，我们在这个选举发展，我只要看到投票率啊，选举开票结果投票率高于75%，就认为这里面有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选举，不太正常， 是吗？投票率高了还不太正常， 太不正常了。因为一般来讲，人民呢有那个选择拒绝的权利，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点我们没看见。所以在台湾这几年发展，不管任何选举，有时候有一些社会运动者，他呼吁说两个苹果我都不喜欢，我要呼吁大家出去投废票，这是投废票联盟。 对 啊，郑春奇，我呢是不投票联盟。我是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去投票，我们来保持我们沉默。对，因为我们讲沉默是金，沉默的大多数才是最主要力量。所以其实我们看不同的国家，美国或是日本，他们大的选举啊，投票率都是在50-60%上下，不会超过75%以上，不可能。 你知道要一定要逼出70%几呢？就是很多这样的老太太都在那里好个屁。 是吧？ 明白了没有？他本来没话说，你一定要逼着他。那很多很多乡下的选民，他本来对政治没有任何的意见，现在这家来买票，那家来买票，我这家你投谁，我给你5万；那家我投谁，我给你6万。把那些人搞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哎呦，最后变成买票啊！他不是买票看他话剧， 对，买票看话剧才好。对对对 对。所以李导演啊，我发现他挺有意思。你看他的这个艺术家的角度去观察了。他发明一个麻将理论，就说中国人比如说这种民主制度引入到我们的社会里，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麻将。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其实应该先说日本人之所以成功，日本人在世界啊，我们现在叫大企业的并购跟并吞，这叫围棋原理。围棋原理是说我们两家对弈，我背后有一个家族在支持我，所以日本从开始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我相信我的主子，我觉得这是个企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你看日本人呢，孩子啊大学毕业啊，那个男的女的，妈妈说你嫁个好丈夫，他说男的说你找个好公司，那就是什么，待一辈子。所以他是一个围棋 跳槽 啊，不信跳槽。所以呢围棋就是说输掉一小片，最后赢得一大片的江山。我们用啤酒来说，在台湾的麒麟啤酒很最早时候，台湾啤酒是独占市场。 对。 后来开放这个酒进来的时候，日本人就到台湾来。结果台湾来，我记得我当时在现场，他们就找我开幕剪彩。他在西门町找了个5层楼的这个大楼啊，你一楼二楼怎么都规划得非常好。 嗯。 那我说这个地方西门町已经是个废墟了，是谁告诉他说你来这日本人到这来经营的？台湾人骗他钱。 西门町不是以前红灯区吗？ 最早说它有一度是落寞的，它是一个废墟空城，有一度 啊。 那么台湾人骗他说这个是黄金地段啊，这个什么什么，日本人来了以后，整个大楼大概他签了10年约，1年半再建，滚蛋，就赔了小钱嘛。 啊， 赔了小钱，他就一点点试到后来呢，他现在在台湾麒麟啤酒大概第二，销路第二，所以没他愿意赔， 就是小亏占了大便宜。 对，他下围棋，这是围棋原理。那台湾人中国人基本上不容易成功，是因为。我们俚语讲了，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中国人只要三个人在一起就挂了，就完了。这时候 就完了。 这时候我谈麻将原理。 对， 中国人之所以勾心斗角，是因为我们看麻将桌。麻将桌三个女人啊，跟一个男人打，我们玩笑是三娘教子。 哦，是吧？对，你说的。 一个人呢，对四家，我一家输三家，就叫一家烤肉三家香啊。那这是麻将上，可是麻将我们最重要是流程。打麻将是这样子，就一上桌不认亲的。看死上家，盯死下家，搞死对家，一局麻将三个死字，所以只有我赢就是你死。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中国5000年历史啊，改朝换代，分酒喝酒分，分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所谓皇帝或者什么以我为尊以我为王。所以我们看街面上招牌，这是李国修观点啊，可能会有人反对，比如我叫李国修银楼，这就是王，这就是打麻将，是我是最好，我是最大，在这个情况之下谁也不服谁，你知道。所以我的观察是说，你只要看招牌连姓带名的，他不是独裁，他是想说我是最好的。那这个谦虚跟美国的那个所谓华盛顿精神诚实不太一样。 那你说那个桥牌理论又是怎么回事？ 桥牌理论是那个美国的，美国人呢基本上他是国际警察，他对国外对外国人标准他是打桥牌。桥牌里面我们两家我们是对手对弈，对不对？ 对，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对手。他重点是相信我的对手很强，用这个观念来下打桥牌。 嗯， 那这个逻辑放到政治我们就看见了，早年的菲律宾啊，马可是贪污的多少年，他扶植艾奎诺，相信对手很强，所以把艾奎诺给扶植起来。可是不幸艾奎诺被刺杀暗杀以后，艾奎诺夫人就领军了。 马克思艾奎诺夫人 对吧？ 阿基诺夫人 当了那个大统领了。所以呢，美国人是打桥牌来面对国际。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民进党在台湾会起来。 呵，他这一个围棋、麻将、桥牌，把这问题解释了。 不过我觉得中国人是这样，中国人的政治斗争啊，包括到做生意，就是你死我活。 是啊， 就是他不大能够相信，就是说你好，我也好，这个好像比较难，尤其在政治上。 是， 政治上你发现哈，你要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你好我也好的话，我们现在回过历史，真的很多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对， 就是带着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简单说吧，就是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我就看好三家都必死。 而且你看他说这个还真是，我结合台湾这个情况，你比如说他民进党什么入联公投，那你国民党也得玩诈术啊，也得跟着玩，双方谁都不知道底牌是什么，但是互相蒙，还真是这么一个理儿。 不是，他那天我太太就问我说什么叫反联什么叫入联，我太太都搞不懂。那我太太代表大多数群众大多数，没有一个人搞懂。那么我们来看就是一场骗术嘛， 两边都骗局嘛。那么这里面只看到民进党有创意，那么他领导议题，国民党就是跟着跑，气喘如牛，所以你知道吧？哎，所以两边都在玩一个骗术。那个朱高正啊，立法委员，前立法委员他说过，他说政治是最高明骗术啊。 所以说相比之下，李导演，我看台湾的政客是更高明的话剧导演，整天都在导戏嘛，编议题编情节嘛， 对对对， 全岛是一出戏哈， 对对对，一台大戏， 对，全岛一出戏，全国一盘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像咱们去过台湾的人，就像你说的，我倒对台湾人民挺有感情的，因为具体接触的台湾人 因为 都很好，挺厚道。 你就没碰到搞政治的，对，所以呢，我因为他们是玩政治， 所以我碰过一些就是业余做事，也不单的业余啊，国民党的比较组织部副部长都是台大教授兼职啊，他有一大批的教授知识分子在里面，他的这些建议哈，有时候分析的蛮透的，反过来比内地的做政治的，我内地接触过官员啊，官员跟读书人完全是两回事，在内地，可在台湾是一回事 啊， 很多民进党里边的这些人幕僚什么，在美国得了博士啊硕士，读的都是政治学，回来都是一本账一本账清的。我那个时候，他们不是那个所谓的这个立法局选举嘛，委员选举嘛，那个蓝营分析，就国民党分析啊，全给我们讲数字，就是讲怎么这个买票的那些基地下面的庄家，你怎么去控制，你要控制这些东西，他不是在讲什么方针啊政策， 也不讲牛肉什么政策政见都没有， 非常技术性的，而他那次是成功了， 是吧？ 对，那次不是蓝派选上来，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在那个立法局是占多数嘛， 就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现在很多人就聊操盘手这个概念， 对， 感觉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是无视。不可以操纵， 都可以， 所有的东西设定目标， 就那个 P 的那个操盘手就是高手， 你要干什么， 对对对， 那个、就是个高手， 像个公司企业行为一样，对对对，就是有部署有投资有什么，最后达到目的，这好像都是这样， 对，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所以就是有一个我们看到表不知道理啊，最近那个高尔那个环保电影很流行嘛，我太太大为赞许，后来呢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其实他背后是搞政治，什么他要选总统，搞了半天选美国总统，就是他、哦、 不会吧，高尔没什么希望了， 有的有的，我那个朋友说的，他说他其实最主要目的是要选美国总统啊、那这时候表面上那个环保已经不重要了，可是问题是他因为环保这个议题，他这个骗子出来以后，他又受到注目了、 但是李导演我发现 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人一种看问题的方式， 哎， 那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就中国人因为你老这么搞全是投机分子， 对， 所以以后变成呢都是动机，你说的任何好话， 对，你动机什么？ 没有人管。 对， 徐子东今天讲环保，他什么意思呢？ 对对，你背后 最近想干什么？ 这在语言学来讲，就能指跟所指啊，中间的关系是可以脱离的。 是。 对， 你讲的话跟你背后的意思可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咱们就在符号当中猜吧。 对对， 不听他们讲， 这个在戏剧里面叫做隐秘的要求。 隐秘的要求， 隐秘的要求，你的要求是隐秘的。比如说，你现在到我公司来应征，我说你希望待遇多少钱？你心里面答案是五万块一个月，其实你嘴巴说，我其实只要这个工作机会就好，我不太在乎钱，你骗人。 你一下就看得出他， 我看出来他要求这个。 对对对， 哎，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精啊？他彼此之间这么看问题，但是这么看问题很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就没有真正的问题。 是是， 你像我到台湾，他们有些台湾知识分子跟我说，哎呀，不说话了，就说。因为什么呢？你说的多正经的话，没有人管你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是， 别人猜的都是他出于什么目的，他想干什么？ 我听到这个有点 sad， 有点伤心。就有个日本人跟我很严肃讲，说你们这个民族多疑。我后来一直在想，我想他这个指责是偏见呢，还是说真的是有这个东西？ 他可能跟内地人或中国人接下生意发生受到伤害或什么的吧， 不是，他就是、这个也他们也有人写书讲中国的国民性啊，最早、其中也谈到一条、他们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几个看法，一个是中国人爱和平、不会打仗、软弱，他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多疑、 没错， 我在想我们活过来，我们这个我们是这样吗？我们是多疑吗？ 可能是，如果你说回到麻将局里，哪个不多疑？哎，他怎么打这张牌？他会这样想。 我跟你说，这甚至别影响到你，像好比说我们跟上级要提报告，对吧？你比如说，你本来你很纯洁，我就是为了做好节目，我给你提出这么一些想法。可是呢，我在交上去之前，我心里得多个心眼。我说，哎呦，这措辞要讲究，要不然他会不会认为我对谁有意见？ 是是是是。 哎呦，我对谁不满，或者说我怎么？你看你搞得很复杂，本来很单纯的事情。 对。 我最近都在检讨，有时候一个学生我打一个分数，另外老师啪打另外一个分数，我就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旁边马上有人会讲，他这个是在对着你啊，明白没有？我后来仔细想想，可能不是，就是纯粹的对个学生啊。你为什么就是要把这些事情理解成这些都是，哎呀，多疑啊！你看看李安的《色戒》吧，这中国文化的要害、啊， 对对 对, 对， 他老抓要害的。 所以我还有一个想跟李导演聊，就是说，你比如说像你刚才做节目之前跟我们讲的这么多。搞政治搞得这样哈，互相揣测对方动机，最后弄成这么一盘麻将。但是实际上看到的这个结果呀，这个对台湾人的这个生计啊，你比如像你说什么有一两万人都会， 是他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每个月啊有一两万的人往内地移动，那么他只是说对那个地方失望，台湾本身的就里面 而且大陆机会多了， 做生意的专业人士很多都去上海。 哎，那也他不是一个男人走啊，他带他太太家小走，你知道吗？ 因为被包二奶了， 因为他这个概念上已经不是所谓蓝绿问题，谁选边了，是那个灰色地带的人了。 那你说这样会不会带来将来台北这个萧条台湾？ 这个倒不敢预言，我们基本上在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看不见，因为这不是我们搞政治，是我们搞就搞好了，你知道吗？ 没错，还不如让话剧导演搞呢。 对对对对，你知道吧？所以呢，所以由他们去乱搞恶搞，就要看他搞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那个愤怒呢，会将来会有一股力量的，但时间不是现在。我觉得粗鲁跟粗暴在整个社会台湾的社会现象来讲已经很明显了。我从事艺术创作，我看整个社会情绪它有一个无理就是不讲理。你看嘛，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社会所谓的新闻事件就动不动杀人嘛，动不动就是暴力枪枪，这叫不讲理了。而这个不讲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下面不讲理就是上面不讲理啊，它整个社会一个贯穿的问题，以至于整个社会呢，我觉得会让我们从事艺术创作人会有一种不是失望，有一点心难过，我只能这样说。可是还是有股力量要去动，这个力量就像我做戏的一个态度一样。我在一个作品戏中戏里面叫《精细启示录》，我在这个环境，我的一句台词是说：你要去做，才能改善环境。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呢，还是坚持做剧场，坚持走艺术这条路，因为我在做。我希望透过我的艺术创作，能感动一些人，感动一些人，能影响一些人，影响一些人。 戏剧还是能净化人的这个心灵， 或者是做回自己的事情。我还讲就是胡适当时讲的，这个世界乱纷纷，先把自己铸炼成器，就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好。 没错，这样， 要不然老想着文艺多的，这是一钩绝望的丝，谁不如让可以丑恶来看一看。 否则这人呢，就只能是墙头草啊！别人忽悠你，你就来来去去，闹不清自己。